虽然今天下雨了，可能出行不太方便，但是不要因为这样的雨天来影响我们的心情好吗？开场曲有陶喆来陪你找回自己，在大雨天中滴滴答答的时间，滴滴答答的音乐，但是会让你在这样的祝福里面显得更为特殊一点。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下雨天其实是和夏天是标配的。我们来看看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在今天来报道。雨香、麦公朵、还有特洛伊、跪下唱征服、快乐一天、北纬40度、还有刚刚说到的喵小喵、sunshine、小灰灰等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在这样的天气，欢迎各位来点播一首属于你心情的歌曲来放送出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跟雨有关的，它的名字跟雨有关，叫做《终于来》。这位朋友呢，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今天马上在晚上的时候要和小学同学相约回到之前的学校来聚会。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过去快20年了。那以前的小学也开了很多很多的分校，那时候觉得校园很大，而现在觉得5分钟好像就能走完一圈。学校门口连停车的地方都很少，可能停不下4-5辆。那个时候的放学铃声还记得是 SHE 的这首《他还是少年》，真是光阴如梭。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不知道今天晚上的聚会还能不能凑成一堆老同学了，因为这么大的雨会不会挡住我们的脚步呢？ 是时候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 我曾经是少年。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当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都来发送问候，比如说雨香此刻在节目当中就说了，说房山雨已经停了，然后想隔空通过节目问问另外一位朋友好了没有啊，听说你昨天拉肚子了。麦古朵此刻在上海通过网络直播来说，问另外一位朋友好了没有啊，听说你昨天拉肚子了。麦古朵此刻在上海通过网络直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也是在外地想要收听直播的话，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功能栏点击974听广播就可以了，或者是下载蜻蜓 FM 听听 FM 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此刻正在直播，也欢迎各位来点歌。麦古朵就说了，说听说今天的北京开启了暴雨模式啊，那我在上海昨天还在看彩虹呢，今天想点播一首歌，来自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下雨天我们都会想的很多，会比以往显得更为敏感更为细腻，而这首歌我也希望此刻送给每一位在广播前的朋友们。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若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我们在歌曲间奏再来念念几位朋友的留言。比如说根根，他说我来了，刚刚思萌一开嗓子我差点把车开沟里去。估计好多朋友可能刚才都没听出来，开场曲找自己的时候里面的副歌啊，我刚刚小小的参与了一下。 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雨香也在公众平台上留言，要提醒根哥要开车注意安全。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在半点之前进广告之前还有一首歌的机会，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快乐一天。想点播的这首歌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啊，在上上周末的时候，对，我和朋友 K 哥还唱到了这首歌曲。纸短情长，特别适合在雨天来听，也欢迎你此刻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跟着这段熟悉的旋律一起哼唱起来吧。 你陪我步入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四月花停留，流萤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 欢迎各位跟着一起来唱。 怎么会 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 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

日前，大赛海外赛事已经圆满结束，25个国家的39个赛区举行了海外初赛，共7000余名选手参加了海外选拔，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7岁。最终，70余名青少组选手和30余名成人组优胜选手获得来京参赛资格。大赛于7月20号到8月9号在北京举办总决赛和颁奖晚会，届时青少年组选手将参加音乐夏令营和总决赛，通过参加声乐培训、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增进对中华文化的体验，成人组选手仅参加总决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在今天下雨的北京，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如果你也想像刚刚上半时段一样，很多朋友来分享自己的心情，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只需要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来写下一首最想听到的歌，还有就是你想要分享的雨天当中的心情，发送给我就好了。今天的开场曲，下半时段的这首歌是来自金鱼点播，非常非常怀旧的一首歌了，约翰丹佛的这首 Take Me HomeCountry Road.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Around her, mine is a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Bye. 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也要在节目当中提醒此刻收听节目很多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那如果说要路过这个有积水的地带，一定要小心慢行，以防身边有这样的行人出现。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喝着脉动，比如说说句心里话，他说今天也是来迟到了，是站着来听节目的。还有 Sunny， 刚刚在接下来的时候12:38，我们在此刻要送出的这份音乐祝福是来自依依妈蕾蕾，她和雨香呢今天都不约而同的点播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依依妈蕾蕾她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爱的她，10周年快乐。 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点一首励志的， 迎接光

点的歌也会被别人在听到。比如说 Abigail 刚留言说，这首歌曲风雨无阻是初中的记忆，感觉时间过得真快。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每期节目呢，都会有朋友来点播歌曲来献给爱情，包括今天的节目也有。但是如果说有一种更为温暖的方式来让你的祝福和期待变得更有意义，为了爱情，我相信你也愿意尝试的，对吧？2018年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我们希望在这一天呢，能够全程见证你们两个人的爱情纪念日。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你报名参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进入 H5 页面来直接报名，写下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百字情书。情话可以抄送，但是爱的表达一定要用心发送。所以从今天开始，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召集很多朋友来写出你的百字情书。我在节目里，我在音乐里，期待你们两个人的浪漫爱情故事。12:49，此刻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刚刚 Sunny 的点播。他说，雨天是让人一个很困倦的天气，想把很多事情都暂且搁置到一边，读托福有点累了，想听一首歌来唤醒自己的心，一切从头开始，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努力做出不一样的自己。12:49， Sunny 送出自己的一份鼓励和支持，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Now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和离别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外面的世界散发着强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张开的翅膀，热烈的活在梦中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这过程很美，尽管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过，尽管爱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爬起， 所有都快要毁灭， 虽然这是一首翻唱，来自原曲的是来自 Script， 但是不妨碍我们在这首歌曲里面找到那些曾经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的自己。最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就是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来看看还有没来得及播放音乐，就来念一下大家的留言吧。比如说唯一想要点播张国荣春夏秋冬，还有 DO 想要点播说散就散，以及冯月要点播苏打绿，他举起右手点名。春风十里不如你想点播许巍的星空，来送给很多很多此刻一并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北纬40度的分享，他说据说明天开始呢，北京就要结束连续的雨天了，此时此刻感觉向西看去能够隐约的看到一点点蓝天的影子。这个时候要点播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明天中午12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傻大冲傻小冲傻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一跳，一颗心不动不动的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骄傲，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富，越跳越高，把地球甩一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